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八集， 吴恙带着白猫一路赶到扬州租住的小区时，已是晚上九点。江峰正站在小区门口等他，依然穿着白天的那身衣服，大概是没有回过家。他看见吴恙，朝他挥手示意：“ 哎，房东说还有十分钟，让我们等他一会儿。” 今天傍晚的时候，江峰匆匆给吴恙打了个电话，说房东原本是想联系扬州预缴下个季度的房租，但是扬州的电话却一直关机，找不到人。房东无奈，只好拨打了扬州留下的紧急联系人电话，找到了江峰。 这是什么鬼啊？ 江峰看见吴恙帆布袋里的吴一舟，有点惊讶。吴恙十分淡定地把吴一舟捞出来抱在怀里，大方地给江公子介绍：“ 啊，我家宝贝儿，带出来溜溜壮胆，可爱吧？” 吴一舟侧过头，避开他搭在他头顶上的手，一脸嫌弃。江峰也上来摸了两下：“ 挺可爱的，我原本也想养一只的，我妈嫌掉毛没答应。”“ 能让他别动手动脚的吗？” 吴一舟瞬间炸了，吴恙却捂住他即将露出示威的獠牙，眼神警告：“ 这可是咱俩的金主爸爸，你稍微收敛点。” 大概是吃人家嘴短，吴一舟闻言很快安分下来，进而摆出一副百毒不侵的冷漠脸，大义凛然地准备迎接新爸爸的百般蹂躏。不过江峰大概是没那个心思，只是象征性地挠了两下就收回手，开始翻看手机。吴恙不经意的一瞥，发现他正在看自己和扬州的聊天记录。翻着翻着，江峰就不禁再度感慨起来：“ 我发现我和扬州真的还聊过不少，零零碎碎的，时间长了，很多事情我自己都记不得了。” 话里还颇有点自嘲的意味。吴恙本想安慰他两句，说点好听的，比如别担心，扬州不会有事，一定能找到的。可是想来想去，自己其实也打不了那个包票，最后只好放弃了无谓的劝慰，问他聊天记录里有没有发现新的线索。江峰没说话，只是摇了摇头。这时他手机里突然跳出一条信息，江峰点开信息，是家里阿姨发来的，内容是一张图片，拍了个快递信封。江峰没那个耐心打字，一个电话抄过去：“ 储物间找着的，是这个吗？”“ 是扬州寄来的快递。”“喂，阿姨，你帮我拆了吧。”“ 哦，好的。”“ 是什么？”“ 一张生日卡，还有一个盒子。”“ 什么盒子？”“ 就一个塑料盒子。”“ 我问里面是什么。”“哎呀，算了，你拍个照片给我吧。” 很快阿姨发了照片过来。扬州寄来的是一张主机游戏光盘，游戏名叫《黎明之前》，看封面的画风，游戏背景大概在民国时期。快递里还附了一张淡蓝色的卡片，字体俊秀地写了“生日快乐”四个字，是扬州寄给他的生日礼物。 这是款什么游戏啊？ 吴恙问着，拿出手机来搜，却没找到什么信息。 谍战的，有点小众，闲聊时跟他提过。 江峰说着，抬头朝不远处看了一眼，收起了手机。房东来了。房东是个40岁左右的男人，估计住得不远，上身随便裹了件超轻面包服，下身还穿着睡裤，不知被江公子以什么理由给大半夜折腾过来的，脸上还有些不太情愿。扬州租住的小区年头有些久远， 房子在六楼顶层，楼道里昏暗逼仄，中间两层声控灯还是坏的，也没有电梯。房东用备用钥匙打开防盗门。 你们进去随便看吧。 话还没说完，房东的目光就落在了吴一周身上。 哎，那猫不能进啊。 吴样一时有点尴尬，却坚强风走过去，把房东揽到一旁，小声交涉了一会儿。房东犹豫片刻，最后还是点了头，悻悻地将钥匙从金属圈上卸下来递给江峰，又吩咐说， 走的时候记着锁门，逆时针反转两圈，转不动为止。 嗯，你放心吧。 江峰接过钥匙，两人一猫进了房间，关上门，江峰才解释说， 我把下个季度租了，又加了点钱。有爸爸就是不一样。 吴一周喵了一声，吴样果断按住他脑袋，冲江峰笑了笑， 他跟你说谢谢。 吴一周一脸无语。房间一厅一室，空间不大，布置简单，卧室墙边立着个席梦思床垫，衣柜里挂着扬州的衣服，写字台上架了个简易书立，放着几本英文书。这跟吴样预想的不太一样，他本以为扬州既然是有计划的离开，应该会把这里的东西带走，将房子退租，而留下东西则说明还打算回来，那与江峰断绝联系就说不通了。这样就只有一种可能，江峰原本是有所计划，却突然因为发生了什么不得不仓促离开，根本来不及收拾。江峰也感觉到了，脸色不太好，又重复了一遍此前的推测， 他一定是遇到了麻烦了。 吴样把猫放下，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本书，对江峰说， 看看他留下的东西吧，说不定有新线索。 江峰闻言嗯了一声，开始检查扬州的抽屉。吴样手里的这本书大概是本编程教程，名叫 Beginning Python。他随手翻了翻，书里非常干净，甚至没有任何标注痕迹，也没有夹页。至于其中内容，宛如天书。书立上另外一本是 Deep Learning Robotics， 似乎是本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读物。就连吴样这样的外行也有所耳闻，据说国内两年前就出了中文译本，不过大神看书总是得看原版才够味儿。剩下的几本情况也都差不多，没有标注，也就是说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吴样又走出卧室，开始四处查看，冰箱里除了几听可乐之外什么都没有。洗手间里则更是简单，一条毛巾，一瓶三合一沐浴露，没有洗面奶，大概是那玩意儿不属于直男。房间里的江峰突然说， 这里有块移动硬盘。 吴样赶紧走进来，从背包里取出笔记本电脑，接过江峰递来的硬盘，插上读取，但是试了几次都没能打开。 加密了，如果需要我可以联系一下懂行的，爷爷那边留下了一些资源。 江峰有点犹豫，大概是觉得用这种方式窥探扬州的东西不是太好。 我再想想吧。 行。 吴样尊重委托人的意见，将硬盘放回了抽屉，反正房子已经租下来了，想什么时候再看也都不难。接着江峰打开扬州的衣柜继续检查，里面挂了几件衬衫，一件运动外套，下面隔层里叠着几件 T 恤，和江公子的穿衣风格神似，尺码看起来也差不太多。抽屉里是内衣和袜子，洗干净叠好的和新的没拆封的。吴样不好意思乱碰，只看着江峰自己翻。吴一周蹲在他脚边跟着观摩，突然开口喵了一声， 他为什么有两个尺码的内裤？ 你说什么？ 江峰满脸茫然地回头看他。 啊，我没说话呀。 吴样顿时忘了刚才自己还在男生内衣抽屉前别扭着，这会儿直接弯下腰 从里头拿出两件没拆封的内裤，都是同一个牌子。果然，一个贴着 XL， 另一个却是 L。 江峰转过头， 怎么了？ 虽然已经知道了答案，吴阳还是再度跟他确认一下。 你们男生会同时买两个尺码的内裤吗？ 如果是同一个牌子，应该不会。你是说这里有两个人住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。